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哎，啱啱我哋睇完條片，咁阿美娜姐姐都話：喂，咩事啊？好恐怖！頭先再翻到嗰條片，咁呢條片有乜特別呢？可以話特別，亦都可以話冇特別，因為冇點解話冇特別咧？播嘅原因冇乜特別，又再介紹多次啦。咁因為咧喺 YouTube 啊，或者咧 Facebook 啊 ，Facebook 少啲，喺 YouTube 頻道個 check 風咧，成日有啲五毛啊、土共啊、啲冚家產咧，咁亦都見咧。見呢啲冚家產喺度咧，即係其他啲網友啦，即係我哋啲支持者網友同佢哋嘈交嘈得好辛苦嘅，你都知來來去去都係，你 唔使嘈 啊！你咁咧就唔使翻牆啊！咁嗰啲嘢咧，我話唉唔好嘈啦！我每次間牆咧播啲大陸啲撲街嘢俾你，盡量揾啲大陸撲街嘢一播咁啊！唔該你啲五毛記忍得睇，點解頭先嗰度 驚你睇唔到？ 點解咁恐怖咧？撲街冚家產啲共產黨咪咁撚恐怖咯？都係依家你要知道，喂，依家個反共點解會話黃絲生活圈係喂屌反，即係我幾次都講過，喂反共嘅最反共嘅橋，因為其中一個橋頭堡嚟嘅。 嗯 呢、這個就真係以彼之道還治彼之身，即係屌喂你以前做嘅嘢，咪依家做撚翻，因為依家你係地主啊嘛。 哦， 屌你哋共產黨以前鬥地主啊嘛，屌你老尾閪，好得啦！依家你仲諗翻地主啦嘛？屌你，我哋鬥諗翻你都做乜撚嘢啫？ 佢騎撚住咗好多支。 屌你老，喂你用共產主義嚟到鬥地主，依家我哋仲諗翻民主主義嚟到鬥鳩你個共產黨地主咯？屌你，睇下你係咪真係咁撚巴閉咯？睇你幾時支爆咯？依家喂，好撚明顯，屌你乜全世界唔撚睇你頭啦！即係你大家亦都唔好諗住，一定係今年香港反送中運動感動到其他國家，一定有影響。第二就是因為中國撲緊街啦嘛， 冇有邊飯店啊而家？ 你有邊飯店啫？你啱啱又爆緊啦！依家嗱又話有新沙士爆啦，係咪先？ 天災人禍乜都有，乜都齊。 屌非洲豬瘟都已經屌講到都唔記得咗講添啊！ 秋行軍蟲。 秋行昆蟲秋行昆蟲嗰啲就經常有啦。 非洲豬瘟。 非洲豬瘟就未停過嘅，亦都有啲大陸嘅學者講過就未必。不是主要關非洲豬瘟事的，因為他自己本身都貿易戰咧，啲豬糧唔夠咁樣嗰啲，就不要去深究。 同埋有啲不法之人啊，正 係啊， 掉啲病豬啊， 我哋知 嗰啲地方嘅炒貴啲好。 係啊，專登整到自己嗰個地方有豬瘟都夠膽死嘅，屌你老味！即係喺共產黨 呢啲係共產黨之下嘅。支那人才會做呢啲事出嚟。 係啊，即係其實支那人好勾啊，雖然即係一個文咁名，即係支那都勾啊。共產黨屌你直頭，依家你有陣時出去屌，同啲差佬鬧你，直接鬧佢共產黨得㗎啦，差人，差人就係共產黨依家。香港警察屌，香港皇家警察由1997年之後變成咗共產黨警察，一定係佢哋自己都陶醉緊呢件事啫。 兩個自己共匪啊。 其實佢入邊。已經係有啲大陸人落咗嚟，係做緊警察。 好耐㗎啦，那個滲透嘅情 況。好耐啦， 係滲透係正職嚟 㗎。九七前都已經有呢啲擺定曬喺度嘅。 正職屌你！屌你！依家嗰個警務處長共產黨嚟㗎啦！屌你老味真 係。 喂，你睇啦，喂，依家你大撚把警員，屌你咪喂，直頭個後面黐緊咗個共產黨國旗喺度嘅，共匪國國旗嗰個係，屌你，嗰、個唔係中國國旗。 佢直接稱佢做共匪啱 嘅，係咪先？如果我嘅講法咧，屌你乜中國國旗咧，就中華民國國旗，屌你老母，近排我口頭禪嚟㗎啦，亦都有近排有人咁講啦。 台灣都即近排台灣選舉啦，總統啦都鬧過風，即係鬧少少風波啦。有一單都攞出嚟講嘅，咁就係嗰個啊網紅咧。喂，阿美娜姐姐知唔知邊個網紅成日教人溝女嗰個咧？ 我知嗰、那個白白淨咁樣， 白白淨瘦瘦地，你啲最中意啦。你啲你係 BL， 你負唔負啊？ 我唔抗拒。 你唔抗拒負嘅，你唔好幻想喎，阿祖你 諗，佢諗咗兩秒先至話。 有好多 type 噶嘛？係 咩？ 我仲有好多 type 即係有好多 type 噶啦， 即係嗰一類啦，靚係啊，靚靚仔仔就唔關 BL 事嘅，佢唔係佢一定唔係 BL 嘅，佢啊即係靚靚仔仔就即係上網搞笑，就拍啲片點樣，即係教你點樣把妹啊咁樣，嗰句陳家俊，咁咧呢個台灣大人波達王，咁依家喂近排選舉，咁佢同阿蔡英文拍條片，即係我講緊點樣抗共啊！依家條係。咁波特王佢本身咧，呢個後呢、這個台南人啦，高雄人啦，咁即係亦都有啲政治問題關，即係關於遊韓國瑜啊咁樣，蔡英文嗰啲唔講住，就係講翻佢， 講翻啲 佢自己嗰個娛樂圈嗰方面咧，佢本身都係啲老細級人馬啦，波特王，咁咧佢有蔡英文拍條片，佢就稱呼咧阿蔡英文咧做總統。咁啊得罪咗，即係正路咪就係得罪大陸網友啊，然後屌大陸啊，屌大陸啲五毛人，唉封殺你啊，屌你老尾，即係啊，仲要最好笑佢嗰、那個睇下大陸嗰個 微博、 微信， 唔知微博個 account 咧。就俾人 hack 鳩牌， 改埋佢密碼，唔俾佢 改埋密碼冇咗。 嗯， 屌佢！喂，早排咪講大陸搞推個密碼法嘅，黐鳩線嘅 中央管理密碼。 驚你唔記得啊！ 係啊，驚我唔記得。 驚你唔記得密碼，咁幫改咯，統一咗佢啦，唔好咁煩啦。 喂，咁跟住，咁依家波特王就啱啱拍一條片出嚟，就即係做反擊啦。佢其中一個咪就係講咯，喂。你哋都唔撚認清事實，你哋啲大陸網民，因為冇計啊！嗰條片我哋播唔到，因為我哋自己本身都要 YouTube 咁，阿波特王本身都係 YouTuber 啦咁樣。咁佢條片咪講到，屌喂嚟緊11月11日，我哋又選中華民國總統啦。 正常有咩錯？ 有問題啫。咁我喂佢係啊，佢喺片度都講到咯。喂，都係啊。喂，近排就係依一樣嘢，大家宣傳一下啦。大家中唔中意，即係支持台獨又好，定係屌你總之，喂男人又好嘛？聽到有一樣嘢，大家要講多啲啦。喂，我係中國人啊，中華民國，屌你老！ 我係中國人，中華民國。係 啊，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屌你！我係中華民國，吹啊！屌你，你唔係你睇翻以前你整屋 N 年前你整屋掛咩旗啊？咁樣計係咪先？ 係啊，唔 係 你就係美學樓嗰度咧，都掛曬啲青天 白。啊，你喂阿美娜姐姐係美學樓街坊係嘛？ 細個嗱，我爺爺就住嗰度嘅。 哇！咁一定係啲深藍反攻大陸，10月10日先至係國慶嗰啲人嚟㗎啦，一定係。 咁我唔知喎，真係我細個話呢個係咩嚟㗎，我唔知咩。 咁靚嘅一支旗咁樣，點解掛曬旗 啊？ 係 啊， 咁樣嘅。咁好啦。 好似嗰陣時係一邊係共產黨旗，一邊係 咁樣嘅咩？ 國民黨旗，我都唔記得啦，好細個啊嘛。 喂，唔好亂笠呢啲，唔好亂笠先。 唔係，我好細個，我繼續講，我唔係好記得㗎。 嗱咁啊，呢個網紅就俾人封殺咗啦，亦都 佢唔撚怕你封殺啦，依家 係大陸封殺，即係中國封殺。 亦都佢嗰個微信嘅 account 俾人 hack 咗啦。咁我哋知道即係中共冇嘢叻，即係如果純粹話佢要搞你嘅，咁嚟去都有幾招噶啦，一係揾 hackers 啦，一係軍部佢哋自己都即係夠多人或者個。即係夠多機啊，夠多電腦啊，夠多 AI 嘅程式去專做呢啲事。 你或者可以咁講啦。喂，點解依家你去到立陶宛，屌你真係嗰啲都要反共啫？其實依家佢哋做啲嘢反共，點解？喂，佢最恐怖嘅就係佢共產黨搞到啲民眾屌好似喪屍咁滲透全世界啊嘛！依家 係。 解放了嘛， 即係你連美國啊，你連加拿大、澳洲呢啲地方係咪先？英國嗰啲好多政要都即係又收錢啊，成啊 EAA 投票嗰陣時投撚到亂曬龍。 係啊， 5G 又要即係啲好過分嘅呢啲嘢，嗰個滲透嗰個魔爪已經係伸延。 那個魔爪啊嘛，我哋最慘你就係、是、喂俾細喂俾人睇到，大佬你要知道喂，屌喂，大部分國家都屌乜？即係都行緊民主制度啊！喂，啲人民睇到一定喂，跟住啲議員國家 領導人一定要跟的。你好似喂，你就算你德國嗰啲點樣以牛牛屌，有陣時又怕得罪大陸，又好似點樣喂你去撚到尾，屌人哋要選舉，又要同選民交代，係咪先？ 民意代表就係一件咁樣嘅事。 即係有陣時你話喂依家嗰啲遊行示威重唔重要咧？咁其實我覺得就已經係遊行示威已經 係畫牙啦，我覺得。 你覺得畫牙？ 我覺得畫咗牙。 喂，大家可以。打电话嚟，电话系24404188，有冇电话打我哋啊？你啊，冇啊，嗱冇唔紧要啊，即系我哋次次都咁讲噶。 我哋带起个讨论先啦。 啊，唔系唔打你都唔紧要，因为我哋都可以讲到尾嘅，知唔知一定讲得到尾嘅，只不过你哋多啲打电话嚟发表下意见，譬如喂，譬如日程表呢个问题啦。我觉得嗱，在座三位对于日程表有各自嘅意见。喂，等下早你讲讲先，有嘢佢奶先。 有嘢我扑街嘅。 我睇下 请。即系好似打台波咁咯。 我睇下个风向吹咩，我再 讲。 你讲先啦，快啲睇啊！ 即系我好捻有把握，即系屌你只黑柴一定入锅袋嘅。咁我话黑柴入尾袋，咁咪咩咯？咪怼咯。即系一定系咁样吓。 嗯。 而是對方是冇辦法還手的，咁我才會 call shot 噶嘛， 係咁樣，事都搞會複雜多少少， 啊， 事都搞複雜少少。咁喂，即係你譬如你覺得啦，即係我自己，即係我得嘅，依家講緊就話你既定出嚟嗰啲，譬如我禮拜落邊撚度青衣屌地鐵站嗰度，今晚又手拖手啦，手拖手，我有嘢講啦。嗱，所以大家咧今晚聽嗰啲咧，即係點嗱？你聽埋我哋講就知道點解我哋黃得嚟咧，又會成日屌佢。我唔撚贊成再拉人鏈㗎。係，咁我亦都知好撚浪漫一件事。好啦，浪漫一件事，哇！ 太平盛世拉下手有乜所謂啫？ 即係你咪去， 但問題而家唔係太平盛世， 你咪去諗翻以前，我唔記得波茨尼亞定係立陶宛定係邊撚度啊？都是 手拖手，跟住就因為屌人哋知撚到屌依一百萬人手拖手之後冇撚屌咗屌全部戰鬥民族出撚曬嚟噶嘛，明唔明啊？ 你要睇民情，你睇個對手係咩料？ 係啊， 當你嘅對手係咁 ruthless， 即係我哋叫做完全唔講法律、唔講理據、唔講道理嘅時候，又如果佢哋係已經用盡任何藉口去。即係話之冤枉你又好，點都好，都要踏咗你翻去先。咁你做乜事要話俾人聽你會去嗰度先？ 唔係，因為其實嗱咁樣講啦，因為你哋而家做嘅嘢，即係譬如可能我打個比喻啦，你拖手呢一樣嘢，你係想做俾邊個睇先？即係如果你話做俾外國睇嘅，其實外國人要知道嘅已經知道曬嘅啦，係好清楚。你講緊個呢件事咁耐啦，都大半年咁。是真的你要歸邊的已經歸入邊，要撐你的已經是會撐你，會留意你做的事咁你拖過一次手已經，我覺得已經很 OK。 已經收到那個效果了， 即係你仲嚟多次，但係不如其實你有冇諗過人哋都會喺度期待緊你仲會做啲咩咧？下一步會唔會係做翻啲更有意義嘅嘢咧？ 因為如果以即係好多人俾人告暴動啦，即係我方係好多人俾人告暴動。 哦，咁佢都係亂咁惡告嘅啫。 個問題係，即係我哋相對翻其他世界各地嘅地方，真正嘅暴動嘅暴徒係咪先？即係屌你，我哋算乜撚嘢暴動咧？我哋呢啲係咪？即係又冇話成條街啲鋪俾人掃曬啊！即係爛曬玻璃搶嘢啊！燒撚曬啲車啊！成條街車被人燒撚曬啊！冇呢咁嘅事啊嘛！ 都有警車被人燒嗰日，大約十一月頭嗰陣時，即係最 嗰陣時 最高峰 啦，打你大嗰陣時又嚟嗰件事啦， 最高峰啦！即係我依家就係睇緊，喂佢咁樣應對，因為有一個死結啦，有一個死結啊，同大家講，即係話依家覺得停嘅嗱，記住啦，我自己。既有的立場就是我停的意思不是說以後不能出來的，大哥我加了一句括弧後面括弧自然爆啊，等他是啊，因為現在欠缺一個 再自然爆發位嘛。喂， 很簡單一件事，即是現在我們看到一個情況，就是當譬如這陣子叫風平浪靜那些啦，是不是即是沒說一些極大規模 的 operation 沒有啦，當黑警佢見到冇呢啲咁樣嘅事發生嘅時候咧，反而係佢哋自己譬如朗豪坊咁樣，佢自己開槍射嗰啲冇人嘅喎， 自己開槍 射爆啲有啲商户啲玻璃啊嗰啲咁嘅嘢。 喂，如果從心理學嚟計，嗱，我唔識心理學啊，即係我講。 其實我覺得如果咧呢班警察咧，佢哋係做示威者咧，已經完成咗呢件事，已經成功抗爭咗啦。佢嘅行為， 佢 又周圍打爆曬啲嘢， 另外嗰邊啲嘢啊嘛。 嗱，總之佢破撚壞曬呢啲嘢，即係你話如果你話要講嘅就係話，喂，你去到今時今日，即係嗱，頭先阿祖利安就係講話個日程表問題啦。喂，你記緊住，我永遠係覺得件事未能夠激進嘅啫， 冇錯。 咁會去到幾撚激進，我都唔撚想再講。我亦都唔撚想無情百事無啦，做第一個屌鬼以言入罪嘅人，係咪先？咁但係即係譬如你頭先所比喻，用史碌街做比喻啦。喂，如果你真係如果你用呢個激進嘅反，你想用激進反抗，即係激進地去反抗嘅態度嚟計，去處理依一件事，去應對呢件事嘅。喂，我打仗，我啲軍炸機係咁軍炸敵方陣營，佢到咩？佢哋全部匿得曬喺啲窿度，好即係好似越戰阿富汗嗰啲，屌你咩？你全部匿得曬落啲山窿度，我炸你把撚啊！我梗係停一停，等你縮撚翻個頭出嚟，我先再炸你啦，係咪先？係咪先？嗱，再白啲我唔撚講啦，係咪先？咁好啦，講翻同心理學嗰方面嚟睇，喂，依家嗰啲咁嘅撲街共產黨差佬，即係共產黨，屌你乜共匪差佬，屌你佢依家出嚟，屌你乜佢依家帶撚曬呼機啊蒙撚曬面出嚟，屌你乜閪逼大肚婆跪喺度依啲，佢係攞撚存在感啫嘛，依家佢哋喺度， 冇錯， 即係你會繼續俾機會佢哋依家攞咗存在感，屌你老真係好撚老實，你哋依家全部停撚曬示威，佢哋仲撚驚啊！行行必好啦，屌你老味閪！ 佢冇第一件事，佢冇咗个存在嗰个 purpose 啊。系啊， 即系佢任何嘢你 佢哋预备紧 的噶嘛， 佢哋预备紧真啊，唉，真系平息咗啦，平息呢一个括弧啊，屌你老味閪，真系括弧啊，同你大家讲，我唔系我以前嗰啲组织乜嘢，屌你屌，即系我捻惨啊！有阵时就我嘅睇法咧，有阵时同阿陈文同埋即系叶公文嗰啲好捻似嘅，都仲系，但系就我嘅底蕴就系话喂，屌你老味，我啱啱讲紧啦。括弧平息咗呢件事之後，即係我同大家講嘅係有唔同嘅方向，就是、我係願意停嘅。我係希望從策略上，我希望停一停先。喂，括弧，佢哋依家阿警務處長出嚟就話：，哦，不如取消閒鞭，24小時抬槍出街。佢咪就係預諗咗你哋係會，即係佢哋預諗咗依件事將會平息，但係平息咗之後就大難無了。平息咗之後，啲人去曬邊啊？啲人唔係叮一聲而引曬民啊嘛！到時屌你老尾閪，到時怕鳩啦！屌你乜喂？以前真喂，之後真鳩你真到入骨嗰啲，你唔肯知幾時出現嘅，反而 呢個先至係最即係冇嘢。其實係嗰、那個predictability， 即係我哋叫做你估唔估到你點樣啊嘛？ 係啊， 即係嗱如果你出講翻個日程表，我哋最唔妥個地方喺邊度啦？最唔妥嘅地方 ，OK， 你話俾人聽，你星期一你喺深水埗出現，星期二你喺銅鑼灣出現嗰個例係咁樣嘅時候，即係最直接嗰樣嘢，我哋最主要嘅 argument 就係話，你方便緊對家去布防嘅，方便緊對家去封街鎖路啊，等你全部冇得走咁樣，呢個梗㗎啦嗱。但每次我哋攞親呢樣嘢去批評去討論。這個做法的時候呢就總會是有勇武派或者自稱勇武派的人、就會走出來呢就會說這個日程表這個是他們的論點來的這個日程表不是給勇武看的這個日程表呢是給普通和理非看的咁言下之意他沒有講到一樣嘢這一點我覺得 很重要的就是他們覺得即係我你行出嚟就俾人拉嘅嗰啲時間，你布防嘅時候，咁拉嗰啲你話係俾和理非睇噶嘛？ 咁即係你 即係話你哋係好撚想啲和理非俾人拉曬，跟住佢藉住呢樣嘢，佢話嚟去 cover 去掩護佢哋去做佢哋覺得係有意義或者係佢覺得係能夠達到目的嘅事。呢一個做法咧，我有幾個質疑。第一，點解你會覺得和理非嘅性命前途係會唔俾你哋嘅尊貴先？呢第一件事，點解你覺得佢哋可以被犧牲嘅先？係咪啊？即係如果呢班人咧，佢哋日後我俾佢哋掌到權啊，佢會係第二班黑警嚟。 因為他覺得啲 civilian 係唔值錢嘅， 嗯， 佢覺得啲平民百姓係可以被犧牲。嗱，呢個第一點。好啦，第二點就係，咁你話你要做嘢啦，你話要有人掩護你嚟做嘢， 嗯， 你做到啲咩出嚟啊？老闆， 嗯， 我想問一下你，你做到啲咩出嚟？即係有你可以即係你唔承認責任都唔緊要嘅。你話邊個油站燒咗啊？你話邊個高官俾人搞掂咗啊？咁嗰啲。即如果有呢些我聽到啊好啊，如果你真的做到的話，咁但我聽不到嘛， 嗯， 我聽不到有啲乜嘢，即係好 breakthrough 啊，即係好突破性的一啲嘅喺掩護之下達成到嘅功勞， 嗯， 我係睇唔到啊，咁所以點解我一直以嚟我見到呢，這個有冇日程表嘅時候，我會咁有意見呢，個原因就喺呢一度，呢，這個就係，是，即係如果你問我，就係呢樣嘢。 如果你想我講的就係話，即係我想看到啊，即係咁樣啦。 啊， 我想看到件事好像平息咗之後，啲差佬會不會出翻嚟行別啊？就係佢哋真係驚。 玩啊，呢，這個。 咁你可想而知，佢哋驚乜鳩？ 其實係嗰種騎虎難下啊嘛，佢哋。 咁但係亦都知道有一個真係嗰個結嚟嘅，就係，是，怕呢啲事停咗。嗱，我認同係會有呢啲事情發生，所以真係，大家講真係好咧矛盾嘅有陣時啲嘢。是會有清算出現的， 是 這樣， 不是，問題是清算沒有停過的嘛，由地位開始到現在，嗯， 其實 很老實，即是記住啦，假如一清算呢，我和祖李安呢都有機會是清算對象來的， 絕對是， 都幾大機會，我們都我都繼續贊同，屌你有夠去清算就清算咯，屌你老母齊上齊落嘛，是吧，那到時就看看大家有多少齊上齊落咯，啱唔啱先？ 睇下邊個怕咯，走！ 屌你老母！我同祖兩一定走唔撚得。如果有清算嘅話，屌你老尾，一定走唔撚得。但我哋都講停啦！屌你老母係，你唔撚停，佢點樣會喺地堡彈撚翻出嚟軍炸佢老母個屌閪啫？ 嗯， 啱唔啱啊？ 呢個策略上邊， 即係所以大家要分撚清楚，我係要求停嘅，但係屌你，我底韻女唔撚同屌你，要公民同陳文嗰個講法㗎。陳文嗰啲又有四人都美，又話美國關係乜乜柒柒，屌你老母啦，戇鳩啊你都！直接打就打，即係依家呢個情況，打就打，唔撚打就唔撚打，係咪先？喂，唔撚打就黃絲生活圈，屌你老母閪，用經濟阿汪阿姐，屌你文初期嗰啲，屌打到日本貨國嗰船火嚟咯，搞撚掂佢咯，因為你喂你 冇啊，內外兩種做法啦。 喂，你拖撚瓜嘅經濟咪唔撚使驚咯，係咪先？同埋喂大陸，喂 唔係大陸真係好缺錢。 大陸依家一定缺錢噶啦，我之前同阿台長嗰啲 最驚就係呢樣嘢冇錢。 佢一係缺撚緊錢，一定係屌你老咩！ 即係如果唔係，唔會行咁多個好咁屎忽嘅新法律嘅。 嗯， 即係有啲又話 你諗下幾多已經即係本身佢自己嗰啲生意大陸嗰度、中國嗰度啊，即係佢一做起咗就會歸國有，證明佢真係好等錢使。 即係佢要 harvest 啊嘛。 又啱啱早幾日有一單咧，又唔記得邊間公司，又係收一個茅台啊，係咪茅台啊？ 係茅台。 茅台啊，貴州啊。唔知500亿定50亿嗰啲股權就係無啦分開國有，跟住冇人發現嘅喎，跟住即係就算嗰、那個 咁講嘢啫， 即係你至得限度都嗰個集團老闆出嚟，我賺咗咁多錢，我要回饋冇呢啲嘢，可能俾人軟禁緊都唔出奇。好啦，咁但係當然啦，如果你話喂講翻即係歸翻反共呢樣嘢，喂反共，我諗在座33位都冇咩意見啊。咁即係當即係如果你話呢今次運動，你最重要就係喂個反共意識抬頭咯，全世界都抬頭 清晰咗咯， 清晰咗。 以前啲人唔敢講 啊，係咪先？即係你依家有個已經係台灣有個網紅，咁當然好多依啲夠眼鏡嘅網紅啦，大佬即係夠眼鏡嘅藝人啦，或者 artist 啊，台灣嗰啲即係梗係唔係王安嗰啲冇腰骨，屌心臟病啊，翻台灣醫喎，屌佢老母啫，正契弟啊，王安嗰啲，屌唱鴛鴦蝴蝶夢嗰條契弟啊，王安啊，屌你老母閪紅咧，咁都有啲即係我啱啱啦，即係再講翻即係反共呢個問題啦，即係我依度最前線啦。咁當然重災區就啱啱間場嗰啲塞班嗰啲，屌你冚家產！塞班原來有1/6嘅人係中國人，其中咧仲有好撚都係土共嚟嘅添，屌你都唔撚明點解會你哋班撚咁樣 走佬啊？ 啲移民。咁咧啱啱尋晚咧，我又收咗個 PM，咁啊啲大陸網友啊， 啲啲大陸網友就俾呢一段文字我嘅，我開頭就以為佢啲可能轉貼啊咁樣啦，咁後屘我晏晝求證咧，原來呢大約呢度三百零字啦，就係原來佢琴晚打嘅 ，OK， 所以冇所以冇標點冇， 即係第一手嘅嘢啦， 係啦，三百零字嗰啲， 係嘛？唔知有睇 唔止啊， 我冇數過，咁我喺我喺節目尾都讀出嚟啦，好嘛？讀出嚟啦，即係我。我啱啱先求證佢先回覆翻我，咁我又問我話這段文是你自己寫的嗎？咁佢話係，咁啊跟住佢再晚上我，跟住我話今晚節目讀出嚟，咁原來咧佢唔知出嚟嘅意思，即係佢唔係廣東人啦，已經係咁即係啲辦唔到嘅呢啲，咁不好意思，不懂漢懂 HK 話，咁即係看唔到香港話嗱，依啲真係。佢話香港話啦，已經 HK 話啊，咁我話讀出來，咁我解釋翻啦。咁我話今晚我會讀出嚟噶，咁呢啲要讀噶啦。咁咧內容就係話，我是一個內地人，很敬仰、很羨慕你們為自己的自由民主而抗爭，哪怕付出自己年輕寶貴的生命，一次次看到你們勇敢無畏的面對港共警方嘅猛烈的炮火，讓我每一次都感動到流淚。你們活的自我。活得精彩，而我们内地人虽然人多地广，却没有多少是清醒的。共匪关起门来洗脑非常成功，从小洗到死，像我这样的人在亲戚朋友好友啊 ，sorry， 当中被当成另类反动派汉奸啊，呢一样最捻扑街啦。所以大家唔好成日唔好认自己唔系中国人，我哋系中国人，中华民国。屌你老母！孫中山先生，孫大總統為正統，屌你老袁世凱唔關事啊！咁啊，漢奸在全國也是如此。對於這樣的情況，我感到十分慶幸，終於在思想價值觀這方面脱離了愚昧，但我也很痛苦，因為在內地這個大豬圈啊！屌非洲都豬，唔係非洲豬瘟都好撚勁啊！就嚟絕種啊！大陸啲豬，放心啊！咁要與志同道合啲朋友組織起來，像你們 HK 人那樣興起抵抗獨裁暴政，實在太困難了，幾乎不可能。即係都唔緊要啊！你睇下茂名，喂咁好明顯咧，嗱即係我即係推敲啊，佢唔知茂名發生過咩事可能， 極有可能係。 你如果你有翻牆聽我咧，你揾翻茂名去宣傳多啲，啱冇啦？ 一定有先封鎖噶嘛。 咁抵抗無證，咁實在太困難，幾乎不可能。首先，我們的通訊方面就是透明的，比如微信，只要有想法，通過微信表達出來，立刻啦，應該就立馬可能即佢啲上面啦，係啦係啦，即立刻馬上咁解啦，就被共匪知道一清二楚。經常不是封號就是封群，喂屌唔撚拉你好啊！即係屌好咯，老實阿陳秋實冇事啊，喂依家係嘛？ 佢哋有一班人係專係監察咧，你哋出咩文？ 係啊，真係係啊，所以咁在內地，我們只有微信，沒有別的。看到你們 HK 人點燃自由民主的希望，我和我的朋友都很激動，時刻關注你們的情況。也很想用實際行動來幫助你們，可惜在共匪不惜手段的高壓下，我們無能為力。我覺得我活得很窩囊。當我看到 HK 理工和中大在炮火最猛烈、最艱難的時候，我真的痛心疾首，難過得想自殺。我活在內地大豬圈裏面，太悲哀了。我今天只能通過翻牆的方式來聲援你們，祝福你們每一個能平平安安，非常抱歉。講完咁咧，依啲啦，喂，你呢啲冚家產唔好啊，記撚得聽撚多次啊，屌你諗咁咧，仲有一分鐘完，有一分鐘完咧，我係欣賞。哎，我哋咧嗱，聽完啲啊啲咁悲嘅嘢，我哋又。食睇翻啲，有啲點又有啱啱我哋間上嗰陣時嗱，依家講咧就係百般滋味嘅夫妻檔係嘛？係 啊係啊， 夫妻檔咁嚟緊咧就揾呢個正啊呢、這個喂，有鮑魚食， 仲有側邊有個鵝掌， 係啊呢個 鵝掌鮑魚咁啊呢個我都發覺老聰親身試過兩隻噶啦，上年都一係啊咁又好， 哇！笑到個樣甜到個樣， 乜撚嘢？ 溏心鮑 魚，溏心鮑魚啊嘛， 鮑怪 流緊口水添啦，咁啊就。咁啊，大家都可以多多支持下美娜姐姐啊！依啲我哋啲 係啊，你就 like 咗個 page 先，有咩好嘢食咧？到時 你個 page 今晚會 再講多次， 會分享埋上個 我會放上去係咪啊？ 請你再講多一次， 請你講多次 我 嘅 名。我哋有 你個 Facebook page 嗰個名叫 《百般滋味》，咁有個夫妻拍住煮嘅。 百般滋味夫妻。 百般滋味一百個八，般就一般個般，滋就係滋味嘅滋，味就係滋味個味，係啦。咁啊得咗啦，咁啊 百般滋味， 咁啊翻，咁啊可以再去啊喂咁樣。咁咪一厘噶咯呢个？ 系啊系啊。 哇，真系犀利！ 好多嘅呢啲，多数都系一齐，我哋会一齐。 喂，你可以，你可以两公婆整个私房菜，个老公咪煮明哥，你咪煮煮甜品咪得。 哦，有考虑嘅，而家未。 唔系，其实依家已经系啦，只不过外，只不过外卖版啫嘛。啊嘛，大家 我期待日后光复之后， 唉， 开铺头啊， 唉， 光对光衬啊， 光复咗之后。在北京开店屌你老美 北京开店 咁大声 屌你老美中华民国北京第一分店 北京道 不要再说了今集好撚大逆不道怕被人delete咁啊多谢大家支持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倒数啊倒数啦就嚟 倒数啊仲有两个钟头就仲有两个钟头就武统台湾仲有唔够两个钟头就武统台湾上海超越香港屌你真系 好啦好啦 倒数期待啊今日倒数拜拜 拜拜